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政府整体抗疫工作的最新情况和相应措施。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等相关官员出席。特别会议历时两个钟，根据立法会文件引述当局表示，政府乐意听取议员意见，包括香港健康码制度以及协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市民的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06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92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5，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79美元，卖出1983.68美元。天气方面，同热带低气压、海高斯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海高斯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听日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的美敦书，你知唔知点解啊？ 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 爱的美敦书呢五隻字是最后通牒的意思。DJ 呢首嘅新歌咧就系关于默默喜欢一个人，但系付出总会去到临界点嘅。发出最后通牒，为求嘅系一个了断。 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作给我。 作曲系 DJ 嘅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 DJ 黄兆铭，监制 Howin 阿添关礼心。上榜6个星期，今个礼拜再上升2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DJ 爱的美敦书，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系韩玛丽。若果要保卫家庭咧，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尽心尽力做所有嘅嘢，任何样嘢都系要珍惜珍贵嘅。 想知 Mary 姐同我哋分享咗乜嘢保卫家庭嘅心得？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 听日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九号啊，咁啊，而家时间已经去到10:0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Hello, 有我 Molly， 电话入面有 Kitty。 Hello，Hello，Hello，Kitty 你好啊，喂。 系，佢今日有 delay 啊，被风吹走咗啦。 吓，系，咁啊系啊 ，Kitty， 你咁纤瘦，一阵风就吹走咗，更何况九号风球、啊。 系、啊，我就系想问你哋有冇即系 feel 到系九号风球咯？因为其实系大概好似系咪夜晚四点几嘅时候， 系一嗱，话说咧，系一点半左右。你知唔知嗰阵我做紧咩啊？ 你瞓紧觉啊？我 个瞓觉点知佢转咗九号咧？ 你点知咧？你知唔知点解我知四点啊？ 系点解咧？ 因为四点起身嘅时候叫九 嗱，咁嗰阵系已经九号，但系咧，我知道佢转嗰下啊嘛。 系点解啊？ 因为我系清醒中噶嘛嗰阵。 点解？因为你嗰边好大风 啊？唔系，因为我咧就即系你知打风通常咩做噶啦，系咪？即系闷闷地，我唔会出去睇浪啊嗰啲。我 你有焗蛋糕啊？唔通？ 唔会，夜妈妈唔好搵啲咁嘢噶。其实我咧就系同阿敏大人煲电话粥啊， 煲到咁夜 啊，系咪癫咗 都唔系，因为通常女仔闺蜜系真系会突然间倾偈倾到好夜，凌晨两三点，即系就算几，即系唔好话成日话小朋友先会，其实唔系噶，任何年纪嘅 系，我觉得都好耐冇同佢吹水啦嘛，咁所以咧出边吹紧风，我哋咧就喺个电话度吹水，咁啊吹到咧由八号吹到九号，系啊，真系真系厉害厉害， 系，跟住就弹出嚟就 feel 到啦， 系啦，冇错，即系大家拜拜啦，早唞啦，咁样就见到。原来 已经九号啦，系啊，咁啊 ，Kitty 你系九龙区系咪？你大唔大风咧？即系头先阿 Annie 就讲咗啦，佢好明显，如果不停咁样倾电话都唔知嘅话，即系啲风都未去到佢个头啦。 我太投入啊，闺蜜倾偈太投入啊， 大风啊，我觉得因为寻晚我都好似系点零两点先瞓嘅，咁临瞓之前睇紧电视嘅时候咧，其实。因为都落大雨就已经冇开窗啦，开冷气啦，但系间唔时都有啲怪声，即系一来有风声啦，嗰啲哔哔哔嗰啲咧，即系嗰啲窗罅嗰啲风声啦，跟住落好大雨，逼逼白白，系落到咧你个心好似，即系你又唔系惊嘅，但系总之落到你个人都觉得好烦。咁样咧，烦到我都系瞓啦，咁啊，即系听住嗰啲声咧，好鬼不安嘅，真系。 喂，但系我又咁，我觉得听住雨声又几好瞓。 系啊，我 但系雷雨 嗱，佢冇雷就 O K， 砰一下就唔得。系啦，如果佢不停咁落住，尤其是咧，你已经眠咗咧，吓咁尤其是天光嗰啲咧，佢落到白，即系落得好劲，冇下雷嘅。咁咧，你觉得哇，点解佢咁好瞓咧？擘大眼咧，哦，原来出面落紧雨啊，咁咯，即系我几中意嘅。 我都系啊，所以我寻晚其实12:00我瞓咗。我好早瞓觉，我好少可以咁早瞓噶。咁跟住之后，突然间我4:00嘅时候就系听到好大嘅风雨声啦，开始就噼里啪啦咁样。咁我扎醒咗，跟住之后咧我就睇到好多人炸 message 咯，就 WhatsApp 我同我讲佢喂九号风球啊咁。咁我亦都睇到好多嘅新闻嘅弹出啲提示。跟住我就即刻驚啦，即刻打開窗簾睇啦，因為之前係天鴿嘅時候，我屋企啲窗咧就係漏曬水噶。跟住我就好驚啦嗰一下，我即刻衝出去個廳喺度周圍摸黑咁樣，我連開燈都未開，我即刻走去摸啲窗咯。咁結果好彩嘅就係冇事，咁所以我就嗰陣時知道九點啫。咁嗰陣時係九號風球。 咁今次呢個風其實都來得快又走得快嘅，即係冇話造成好多鬧鬧教教嘢咁啦，咁都 OK 啦。大家叫打波攬過啦， 但系我 feel 到咧好多嘅打工仔咧，打工一族咧，上晝11:00就貧民啦， 係啊，即刻逼住要即刻翻工， 係啊，睇到咧，跟住即係仲要係點咧？即係我唔係，即係我自己衰，我認衰嘅，我又係瞓到11:00起身。 咁你个作息模式系咁噶嘛？ 就系啱啱就去刮变三号风球嘅时候，我又一打开窗帘，我就睇到好多人系

叫起身做咩啊？ 我俾佢听呢件事咯。 我冇， 因为我寻日有一刻啊，好冲动地好想嗌醒我妈，话俾佢听九号风球啊，而家九号风球啊， 佢一定会闹你咯。 跟住而我喺网上面亦都睇到讨论区有人写咧，就话佢瞓醒架砸醒咗，睇到九号风球，又系好似我咁嘅情形嘅， 好震惊。 系啦，跟住之后就即刻就出去，原本佢都谂住唔贴啲胶纸喺即系嗰啲玻璃啊，跟住佢话因为九号风球咧，佢就嗌醒晒所有嘅屋企人一齐咧，就总动员一齐粘啲胶粘嗰啲胶纸咯。 哦，系啊。咁我觉得佢慢咗少少啊。点解咧？其实讲真，八同九咧，即系应该都系咁，当然九劲过八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八其实如果屋企咧系譬如一大块玻璃窗嗰啲咧，即系呢个时间啊，系应该如果知道有八咧，应该要做定啲嘢噶啦，就唔系等到九先嚟做嘅，唔系争太远噶啦。即系不过咁，香港呢个地方确系即系少打风打到咁劲嘅，去到九啊十啊呢啲，即印象中真系都系。即都我諗十年都唔逢一潤嘅， 啊、 即八就比較多啲，十就九十就少啲嘅。 係、 啊、喂，不過嗱咁講喎，Kitty， 我問下你啊，譬如琴日打風，咁你有冇打個電話，即關心一下你嘅媽咪啊？即哎呀，有冇 一搭正九號就 即刻打？反而佢關心我多啲嘅、 哦， 因為佢一知道佢就會 send message 俾我咯。 哦、即佢未瞓覺，點幾鐘嘅時候？ 唔係佢朝八號風球，我諗九號風球佢都瞓咗。 係，即係反而你就冇，因為佢已經先行揾咗你啦，即係比佢快咗一步。 係啦，係啦， 所以你就未揾佢。係， 佢總之貼緊天文台嘅步伐嘅係。 哦，原來咁。 嗰啲打風預告咧，即係就嚟掛啦喎，已經會話俾我聽㗎。係 啊。我尋日咧下晝嘅時候，佢已經話預計有機會㗎嘛。我都有即刻打俾我媽嘅。咁我媽我知啦。咁我哋點知咧？因為我喺快餐店入面聽到有啲師奶喺度傾緊講緊呢件事，所以我知啦。跟住之後我就發現啊，佢知道快過我喎。 阿莫莉同埋阿 Kitty 都好乖嘅，即係一有呢啲即係譬如天氣嘅變化啊咁樣咧，都會即刻即關心一下即係年長嘅父母啦。 你女女有冇同你講？ 佢哋瞓得覺啦。 唔係，即係下晝知道嚟緊會刮八號嘅時候， 佢哋又唔好關心呢啲嘢喎。咁可能對於細路仔嚟講咧，即係已經依排唔使翻學咧，咁所以都唔係太關心咧打風對佢嘅生活影響，即係我咧，即可能因為我嘅父母就唔喺香港住嘅，咁所以變咗我呢啲打風唔關事啦，咁樣，咁所以我又冇即係揈個電話關心一下佢哋點樣，咁但係我咧又突然間諗起一件事，即係上個星期我哋咪講起我哋要對下同我哋嘅子女即係傾多啲偈咁樣，咁但係其實又調翻轉，又另一個角度，即係我哋自己而家都係成年人啦，都仍然係。即係年長父母的子女嘛，我哋身份好複雜噶嘛，既係人嘅父母，亦係人哋嘅子女。咁我哋又有幾常同我哋對上嘅年長父母傾偈咧？即係好似譬如好似琴晚我同敏達咧，哇不經不覺傾過兩粒鐘。但係我又諗翻其實我同我阿媽或者我老豆有冇話傾電話啊？冇話兩個鐘啦，傾兩個字有冇咧？即係有時都覺得自己諗一諗都可能未必有，即係就好似我同啲。上次分享話，同啲細路仔傾偈好似都係好事務性啊，喂，食飯係啦，食飯啦，喂，你快啲出門口啦，翻學啦，咁即呢啲嘢。咁其實我對上同父母其實都好似係咁樣嘅模式溝通，你哋係咪咁樣噶？ 係 啊， 係因為其實有好多時你會覺得唔好俾阿媽知得太多啊。心里面嘅嘢啊， 点解 屋企人啦，甚至乎，因为你会成日觉得你一来又要去担心咩，系咪先？咁二嚟，我觉得又唔系太好意思去同佢讲咁多关于自己嘅嘢，感觉上面， 咁变咗冇嘢讲啦，所以久而久之， 系啦，但系唔系话唔在乎或者唔关心嘅，只不过系觉得唔好令到佢咁担忧啦，老人家咁啊。 即系如果你有开心事咧，其实你系会同佢讲嘅， 系。同埋唔知點解咧，我唔知 Kitty 會唔會好似我有咁同我一樣嘅感覺咧，就係同朋友會好似易開口啲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唔開心嘅嘢咧，你會覺得同朋友係易開口過同屋企人嘅。我唔知會唔會。 我諗都係一個習慣咯，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咁講，如果你細時已經習慣咗同你屋企人即係阿爸阿媽講你心事嘅，咁可能你就算大個咗，你都會有呢一個習慣，即係你會覺得唔會好尷尬啊，或者唔知由邊度講起啊。但如果你細個冇建立呢個關係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好似好奇怪咁咯，嗰種感覺。 即係突然間係咪要好似親密好多嘅時候？ 系突然之间好似要好亲密咁咯，同埋头先我咧讲话诶担心嗰样嘢都系嘅，即系可能大个咗咧，有时就会觉得其实我冇打扰你，或者我冇揾啲问题翻嚟同你去倾啊，即系自己搞得掂咧，好似已经系当系叫做叻仔噶啦，即系已经自己觉得啊我都叻仔啦，我都即系翻到嚟都正正常常啦，冇啲咩问题好困扰啊，或者即系情绪又冇好波动啊咁样，即系其实有时自己就会觉得咁我自己已经处理咗啦嘛，已经系好叻噶啦嘛，但可能调翻转头，屋企人咧就其实反而想你系同佢一齐去到 share 呢样嘢咯。 呢、這个会唔会就系父母同子女嘅落差咧？ 嗱 ，Kitty 你好理解咧，即系我听头先讲咧，即系其实你理解父母，其实都无论你嘅开心事、唔开心事，你嘅困难事，或者你好开心即系你一啲嘅成功，或者你嘅失败，其实父母都系好乐意想知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我哋都好明嘅，觉得佢唔会话因为因为你考对尾，或者或者你工作上做得唔好，佢会再踩多两脚。你知父母唔会嘅、但系唔知点解就硬系。唔会同佢讲嘅，即系你硬系出，即系你会同你同龄嘅朋友啊，或者同兄弟姐妹讲，其实你都硬系唔会同父母讲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就系、是、唔知点解越成长咧，越系有呢种对父母嘅感觉咧、就系呢种矛盾位啦，即系你又爱佢、但系有时有啲位咧，你又觉得。即系又好顶唔顺佢咁样，咁即系又爱又恨嗰只啦。即系又想亲近，但系又觉得近得滞咧，有啲拗教，都唔好太近，咁样会烦。 某程度上啦，即系我唔系怪所有嘅父母离身 系。 有冇发现其实父母系会将某啲嘅事情，尤其是因为可能佢太锡啲仔女啦，仔女讲俾佢听嘅嘢啦，或者发生嘅事咧，佢会将件事放大好多噶。咁所以就会令到啲子女更加唔敢。讲啊，系啊，即系例如，譬如话，个仔女啦，就唔食个朱古力摆喺度啦，点解？我唔中意食啊，咁啦，佢就，哎呀，佢以后唔中意食朱古力啦，点算啊？ 佢梗系唔中意我买嘅朱古力。 系啦、哎呀，佢一定唔中意我啦，跟住就可以演变到系咁样嘅。可能只不过唔中意食呢个牌子或者呢个味道， 或者呢一刻唔想食啫。 系啊、所以就会令到啲小朋友或者仔女就觉得，哎，我都系唔好讲啦，阵间盏系我再要解释嘅时候，即系可能我已经苦恼紧，或者可能我都。已经有啲嘢谂紧嘅时候，我仲要再解释一大轮嘢嘅时候，就会更加苦恼啦。咁样， 喂，你呢一个咧，有少系我见到咧，即系有啲网络嘅人咧，即系分享一下啲网上咧，分享话有几种感觉咧，系觉得同父母倾偈嘅时候会有。我觉得几样我都中噶啦，即系头先磨咧，你讲呢一个咧，就有少少系佢其中一样啦。 意思系作为子女中啊，定系作为爸妈？ 子女点解同父母？譬如当我哋唔系一齐住嘅，父母打个电话俾你，咁我哋。在个电话里面的 conversation 的内容通话内容的时候你会有这种产生这些情绪的感觉的。第一种就是说你的感觉就是你很想快点收线。即有 些人 是啦即是个 friend 打来呢你可能就会即系讲下呢啲有讲嗰啲啊，我知啊，不停咁样好多话题涌现嘅，吓咁但阿妈 冇嘢讲到话，系咯系咯， 阿望系啦，即系谂有啲嘢做紧，晏啲复你。 即系如果 friend 嘅话冇嘢讲咯，系咯系咯，即系系咯，仲有好耐，成分钟都唔会收线。但系屋企人咧就话，喂，我再讲啊， 系做紧嘢，系啦，总之你仲系搵啲方法咧，我入 lift 咁样，即系嗰啲咧，即系你好想快收线啦。呢个第一啦，好啦，第二嘅感觉咧就系咧， 死到不孝， 唔系即系嗱，我哋。讲啲咁，唔系我啊，我讲紧网络上面啲人分享，有呢啲感受，系啦，我都有少少中嘅，有时。好，第二样咧就系， 等先，Kitty 中唔中？ 中啊， 中。OK， 好。第二样咧就系，你咧系唔系太想同即系你嘅父母咧系溝通啊，即係有時你對於佢講嘅內容咧，你好想句句都駁，但係咧你會忍，即係咁忍係咁忍，唔好窒佢啦，或者即係唔好搭爹啦，咁樣會仲好嘅，咁樣咁即係一個忍嘅態度，即係而唔係好投入咁樣，好明白佢嘅處境去聽佢講嘢嘅。 有啊，經常啊， 係嘛？即係都有時會啦，係咪？尤其是即係嗰啲其實重複咗十次，你聽過嘅， 係啊， 但即係佢又講嘅， 係啊， 咁你好難話同佢講，其實阿媽你講咗㗎啦，咁樣㗎嘛，係 啊， 咁你就唯有忍咯， 係啊，有件最新鮮滾熱辣㗎。我知而家我媽用換咗新電話嘛，但係其實同舊嗰個一樣㗎嘛，即係個 format 所有嘅嘢形式都係嘛，跟住之後點樣整㗎呢個？ 講完第一次啦，同你舊嗰一樣咯。 嗯， 跟住第二次又再問點樣整啊呢、這個，都話同舊嗰個一樣啦。我而家再重新教你，跟住話就陣間搞兩三個鐘之後。即系点样可以删晒啲嘢啊？一次就话你唔好再问我， 我要爆啦！ 对时候已经忍唔出声。 唔过细下次呢个故事教训，即系唔好换电话咯。 唔系咁，我又想佢中意影相咁，咪换个新啲靓啲。 咁你都系孝顺女嚟嘅。好啦，咁要唔要听埋另外嗰啲啊？ 好啊，定系你想之后先再讲？ 住讲多一个先啦。 好啊，好啊。 好啦，跟住一个咧就系、是，如果下一次父母再打嚟咧，其实咧你系觉得有个压力嘅感觉嘅。 会，尤其是烦恼紧嘅时候、 嗯， 或者你真系做紧嘢， 系，同埋佢可能我呢嘅 case 就系好惊佢继续问你个电话点样操作， 好大压力啊！ 即可能已经预计咗，到底佢打嚟系咪叫我帮你解决问题咧？ 会噶，唔系嗱，咁亦都系咪即系证明其实啲父母系咪应该谂下究竟同啲仔女讲咩先一次我讲？咁样嘅话，仔女咪唔会有压力咯、嗯？会唔会咧？因为我都会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几令到仔女，尤其是仔女做紧嘢嘅时候，佢、 嗯、 就会觉得、嗯、啊，你打我嚟做咩咧？只系问啊，哇，我今日煲咗汤，你阵间记得饮、啊，咁你可以写张纸仔或者之后噶嘛？咁、嗯、之后仲有啲乜嘢咧？应该要同父母倾偈嘅技巧咧？十点半新闻之后啊，我哋继续咧再同大家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3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8宗源头不明，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个案包括一名过期居留、冇病征的泰籍人士，他曾经入住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有5人要接受检疫。另外一名86岁确诊男病人凌晨在联合医院离世，累计72名确诊患者死亡。本港最新失业率回落至 6.1%， 终止连续9次公布的升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本地疫情在五六月期间大致受控，保就业计划亦都提供支援作用。劳工市场仍然严峻，预料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面对巨大压力。在北京，外交部重申中国全力压制疫情扩散蔓延。美国不满中方的抗疫手法，推迟上个星期检讨中美经贸协议执行情况的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力压制疫情扩散蔓延，积极开展国际防控合作。他又说，中国政府交出的抗疫答卷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续，当局向6名在上个星期示威中提出改革君主制的社运人士发出拘捕令。他们包括在示威中读出君主制改革宣言的21岁学生，以及首名公开提出皇室改革、早前示威已经遭到检控的人权律师阿农等。当局指控他们破坏国家安全、违反新型肺炎防疫措施，以及从事电脑犯罪行为，呼吁他们自首。这一场由学生组织的示威活动历时已经超过一个月，几乎每日都有集会，他们要求军人出身的总理巴育下台，颁布新宪法，以及停止骚扰社运人士。部分学生更加提出改革，限制国王在宪法和武装部队方面的权力，被指是触碰泰国禁忌，冒犯君主制，在当地可以被判处15年监禁。

我又唔係喎，我係真係隨心嘅啫。 哎，咁幾好喎、啊、你 ，OK 喎、啊啊。 我又未知去到責任嘅喎。 係啊，即係你真係會有啲嘢突然間諗起阿媽，所以打俾佢。 係啊，即係突然間、啊、譬如好似 淨係吩咐佢誒，幫我燙件衫，我聽日要著咁嗰啲。 係都有嘅，但係少啲，都有嘅少啲。係，但係通常即係譬如好似頭先講啦，爆風球打我，喂，爆風球啊，你而家喺邊啊？你要翻嚟咯， 乖啊乖啊。 係啊，即係例如係咁樣咯。 係啊，嗯，咁好好啊。但係我 最近打 我 講是非添。 講是非 係啊， 即係有共同嘅敵人係嘛，共同嘅目標，所以就是非講。 係啊，因為屋企樓下個看有時瞓覺。 喂，其實講是非係一個其中一個幾好嘅方法咧，可以即係打開即係話題咯嚇。咁我咧就覺得我都有少少係幾責任式咁打俾父母嘅、嗯，因為可能我佢哋又唔喺香港咧，咁有陣時你都會喺生活裏邊都唔會下下都會諗起佢哋嘅嚇，咁、 嗯、 所以變咗久而久之咧，你可能覺得哦，好似有兩三日冇打咯，我今日打個電話俾佢啦，咁樣即係會係用啲、嗯、會有呢種有少少都覺得係睇下佢點啦咁樣，咁、嗯、但係就真係唔係話隨心咁樣又諗起又揾咁樣咯。 我以為少見咧會多啲打電話添，反而因為少見嘅話就應該多啲嘅掛念，多見嘅話就覺得誒佢聽日都翻嚟啦，或者誒、欸、今晚又見到佢噶啦，會係咁咯。 唔知咧 ，long 啲啲人系咪咁噶？即系少见，反而即系会心挂挂，成日打住啊！ 系 即系 long 啲嘅关系就系咁咯，即系男女嗰啲啊。但系如果系父母同子女，又或者父母会心挂挂个子女多过，即系我哋啲子女去心挂挂。父母可能又覺得佢樣樣嘢都好 OK 啊，行得走得跳得食得瞓得咁樣，咁你咪會冇咗嗰種即係好似好擔心佢哋嘅情況咁樣咯。好啦，咁繼續講下一樣啦，就係頭先你一開始講嘅就真係會報喜不報憂嘅。 嗯， 嚇，即係唔會全部嘢講曬俾你聽嘅。 係 㗎，唔開心嘅唔會講嘅，全部都係講好嘢嘅。 係啊， 嚇，咁但係最後一種就係話咧，呢種就我覺得就最慘啦，就係唔知道講乜嘢。 嗯， 諗唔到同父母講啲乜嘢嘢。 係，都會嘅有陣時。但系咪宁愿唔出声咯？我觉得又唔需要特登刻意去撩嘢讲嘅，撩嘢讲大家又辛苦又尴尬， 系嘛？ 但系冇嘢讲都好尴尬嘅。 吓，讲下食咩咯？ 哇，你会唔会咧？第一句第一位譬如妈咪啊，做紧咩啊？咁样系咪咁啊？ 唔系噶， 系咪咁噶？第一句。 但我觉得而家有 WhatsApp 好啲嘅， 系 因为就算唔打电话嘅话，即系譬如你真系谂唔到讲咩嘅，咁、你喺 WhatsApp 嗰度即系可能 send 下相啊，或者 send 下啲 emoji 啊，咁样咁可能都叫做好似头先 Annie 你咁讲，叫做交咗差，或者都真系叫做联络上啊嘛。 嗯、 即系以前咧，斋系打电话嘅时候咧，真系可能系即系打去问下我翻咗屋企啦，或者你喺边啊，咁样即系开场白就系呢啲噶嘛。 嗯、 但系而家有咗 WhatsApp， 我就觉得好嘅地方。就是可能即系冇乜特别嘢讲嘅时候，咁你 send 下相啊，譬如我咁样 send 下小猪嘅相啊，咁样都叫做系有一种联系咯，可以唔使特登要揾啲话题嚟到去讲咯，即系比起你譬如两个人出嚟饮茶或者我同屋企人出嚟饮茶嘅时候冇嘢讲，即系你眼望眼嘅时候，其实又。即系都几尴尬嘅， 但系我觉得父母系会想见自己仔女嘅，望佢几眼，多过 多过见小猪系咪？之前你 send 一张自己嘅相过嚟就唔系 send， 唔系我觉得佢妈妈系小猪都想见嘅， 即系呢个孙嚟噶系嘛？ 系啊，孙嚟噶， 系啊，嗰阵你抱住小猪好啲， 系啊，所以我觉得父母都即系我呢个可能系就系子女同父母嘅唔同嘅谂法咯，即系子女即系我開始可能 Kitty 咁話齋，但父母就會覺得，哎呀，我寧願可能未必有嘢講，都起碼望到佢、 啊。又或者未必真係好多嘢講，但我聽下你把聲。 係啦、我覺得佢哋會咁諗嘅， 係咯，係嘛？覺唔覺得啊？ 會。 同埋不過嚟我咁講，我覺得而家多咗即係所謂喺個智能電話嗰度用 WhatsApp 啊、message 啊咁呢啲之後咧，又好似令到咧冇咗咁大嘅慾望去拎起個電話，大家對話。 啊， 系，即系真系好似咧，不过又调翻转，即系其实好矛盾嘅呢件事，又调翻转，即系你睇用文字啊，用相片啊，好似就容易啲去表达一啲心声，即系把口咧就好难讲嘅，即系譬如啲母亲节快乐，咁你会讲母亲节快乐嘅，咁但系你话即系喂，妈咪我爱你啊，咁呢啲噏唔出噶嘛， 系啊， 咁样咁你但系你喺个。即系喺个 WhatsApp 嗰度咁啊写 OK 喎，即系写得出嘅喎， 你写到 吓 OK 嘅喎，系啊，即系话你 send 个即系嗰啲意思嘅公仔吓个公仔写咗咁样，咁其实。 係好似又 OK 啲嘅喎。 係咁啊，感覺上又真係冇自己親手寫或者親手講咁尷尬嘅WhatsApp。 但我諗如果聽咧，應該係想聽多，即係如果我係阿媽咧，我諗我會想聽呢句嘢多過你，譬如俾張卡俾我，上面寫住 I love you 嗰張卡多過，即係會係想你聽到呢句説話多啲咯。 咁一定，佢哋打個星星仲會重複不停聽三十次添。应该会的。 嗯、不过呢我想起一件事，就是 Kitty 刚才就说了、啊、其实如果仔细呢，如果亲子的关系都是好呢，就算你长大了、嗯、其实都会那个大家倾偈是会畅所欲言的、嗯、不会有尴尬的。那我如果是我自己的 case 呢，我又觉得好像有些变化的，就是即是我细个呢就真的很 close 的、嗯、跟妈妈啦讲紧，因为爸爸工作就比较少啲倾偈啦。但是呢去到开始出嚟做嘢之后呢，发觉越嚟越个关系开始紧张啦，即係好多事情呢、嗯、再加埋拍拖之后呢、嗯、就更加多呢啲大家唔偶然嘅地方啦。咁、嗯、於是就开始呢，就再加埋结埋婚之后呢，生埋仔之后呢，喺教育細路仔上呢、嗯、即係就更多大家唔同嘅意见嘅时候呢，就变咗开始就更多係有嘢唔同你講啊，嗯、即係費事你擔心，就係咁啦。表面上，實際上就費事你煩，咁、嗯、所以就講俾你聽，係啦。咁所以你越嚟越多咧，就係、是、其實以前很好嘅做女嗰陣，即係成日我哋成日會咁講，做女嗰陣咧，其實好 close 嘅同阿媽。但唔知係自己有咗家庭之後咧、嗯，就開始越嚟越多呢啲嘅矛盾位啦。 因為我覺得自己都多苦惱，咁、嗯、你就更加覺得你終於知道乜嘢叫苦惱。即係以前你讀書或者細個嘅時候，你可能覺得 好簡單啦、 啊，好簡單啦、啊，啲苦惱可能都唔係真係啲乜嘢苦惱，到人越大越多嘅時候、嗯，你就更加唔想自己嘅父母都會擔心， 嗯、 所以就寧願唔想增加苦惱啦。同埋頭先正如我所講，就係佢哋擔心嘅時候，亦都會加重你繼續嘅苦惱。係 啦，即係多樣嘢煩啊嘛。 係啦， 我哋成日用個煩字咧，我個女都成日同我講話：阿媽你好煩啊！其實呢個好籠統嘅煩字，煩字好多樣嘢，即係可能都令佢有一種壓力咯。 嗯。 嗯 所以都即係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即係我都唔覺得，即係我都有會覺得係，即係如果而家我就算我同我個女點 close 都好、嗯，我都要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啦。其實佢一路成長咧，會有變化嘅呢樣嘢，唔係一定寫包單咧、嗯。即係喂，我哋細個好 close 嘅，點解大個咗會咁㗎、嗯？因為我見到即係我阿媽對我都有呢一種感覺嘅，即係話你細個好聽話嘅，好乖嘅、嗯，藤條都唔使攞嘅，咁、嗯、樣。咁點解你而家越反叛？係啊，即係我記得我有段時間咧、嗯，但係我係做緊嘢喎，唔係講緊我阿女十四五歲呢啲反叛，我係做緊嘢，佢先話啊，點解你而家先嚟咁反叛嘅咧？咁樣，即係我諗就係佢會用咗以前嗰個嘅我去諗我做一啲事情。嘅會聽佢話嘅，即係會同佢同一意見嘅。咁，但其實可能我長大咗，已經唔係呢一種諗法咁咯。 係，又或者我唔知道啊 ，Annie 或者 Kitty 係咪都係咁諗？就係頭先 Annie 話齋，你出嚟做嘢、 嗯， 開始見世面之後咧、嗯，個人開始強咗啊，強硬咗。意思係強硬咗嘅意思係以前可能每一樣嘢都 OK， 即係對住阿媽講乜就乜咁樣。咁當你個人強硬咗嘅時候咧，你會識得 say no 嘅時候咧、 嗯， 你可能對住阿媽。有陣時講嘢都會倔咗啲，咁、嗯、但係佢哋會覺得，喂，你以前咩都順我意喎， 以前唔係咁嘅，即係成日都係嗰句嘛，以前唔係咁嘅噃，係、嗯、 啊，而家叫你飲湯嘅時候你就得啦咁，即係但係佢又唔會諗啊，因為我哋出面做緊嘢、嗯，又或者我哋已經可能接受咗其他嘅一啲嘅世面之後，個人硬咗個性格上面可能就已經有少少企得穩咗，係、 嗯、 啊，佢就可能 即係我哋變咗，佢冇變， 係啦、啊，因為佢我覺得係㗎，你出嚟。做嘢一定会个人变噶，系、啊，性格上面系你可能系一个好反叛、好倔强嘅人，到你出咗嚟嘅时候，可能你就哦呢、這个世界或者呢个社会唔容许你咁样噶、哦，咁你就变咗就会可能临线咗啊、 嗯， 或者你会软化咗嘅态度唔定咯，但系就一定系会令到你嘅性格会转变，争咗系点样转变法咯？ 嗯，假如你有冇呢种情况吓？ 我有冇？因为其实我细个又唔算话，即系已经好多嘢同屋企人讲。因为咁细个嘅时候，我妈都要翻工啦，咁所以好多嘢都系即系自己搞掂嘅。咁所以一路到大个嘅时候，可能就有呢一个习惯啦，即系觉得自己搞得掂嘅，咁咪唔使讲咯。即系好多嘢都唔使讲啦。总之，我搞得掂，咁冇苏州屎带翻屋企咧，已经即系阿妈应该系老怀安慰噶啦咁样。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可能有时啲仔女係咁覺得嘅，咁但係調翻轉，你聽得出阿媽可能就即係會覺得有時候佢從佢嘅對話，可能就會覺得啊，點解好似冇乜嘢同我講㗎？即係可能翻到嚟食飯嘅時候又冇乜兩句啊咁樣樣。咁當然啦，頭先你講個情況都會有發生，就係譬如話細個嘅時候你會好多嘢講啦，咁大個嘅時候，當你發現有啲睇法，你已經知道大家唔同嘅時候，咁你就唔會特登即係中个头埋去，即系攞啲嘢出嚟拗噶嘛，咁咪会变咗自己避咗咯，有啲嘢就会少咗话题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可能 Annie 你都讲得啱，就系如果你自己都应该有咁样嘅心理准备，即系阿女大个咗咧，佢可能嘅思想就会同而家唔同，可能性格亦都会唔同。即系当佢同你嘅谂法唔同嘅时候咧，佢都会好似我哋咁样，有啲嘢会避咗啊，或者有啲嘢会唔讲啊，即系自己想自己去解决啊咁。因为佢对你已经有一个即系睇法嘅啦嘛，佢会估到。呢件事如果我讲出嚟，阿妈会系大概点样讲，或者阿妈帮到我几多咧？咁样，咁佢自己都盘算到嘅，咁佢可能就会觉得，诶、哎，咁唔讲好过讲啦，咁样咯，系、啊，即系会有呢一个嘅转变。但我又觉得 都咁样，即系亲子关系入边咧，即系你会觉得，唉、哎，即系原来去到某啲位咧，即系我其实即系睇到有个，即系如果敏大人喺度就好啦，即系可以求证一下。即系我见到有啲心理学家咧都有讲咧话。由青春期開始咧，其實根本呢個情況就開始出現嘅，即係大家會有意見嘅分歧，然後一路去到咧，即係去到四十歲中年咧，先至可能跟住四十歲以後咧，就有機會咧，大家會重修舊好啦，開始即係搣甩咗呢啲所謂大家企硬或者大家意見不合嘅地方。 但係點解係四十歲嘅？有冇講？ 佢有喎，佢話因為呢個年紀之後咧，其實已經一個。個子女已經叫去咗中年啊嘛，而家講子女嘅年紀啊，青春期至到四十歲 around 叫做踏入中年，咁其實佢自己都做緊父母啦嘛，又 或者 已經有個家庭係啦，咁佢就會開始理解咯。 又或者你見到你嘅父母已經好多白頭髮啦，個樣都已經好多皺紋啦，同以前即係你突然間見到嘅，即係突然間你會叮一聲先去發現嘅，跟住你就會覺得你好想珍惜你嘅屋企人，你就會多咗去陪佢同埋同佢傾偈。 呢一樣係真係要去到你自己都。做人父母咧，你先开始向上谂翻，其实父母都好辛苦嘅咁样咯。咁佢就解释佢话我哋有阵时觉得。同年长父母，我哋成年子女啦，叫做同年长父母，我哋会觉得我哋有压力嘅。但系呢一个心理学家佢就话咧，其实我哋唔好咁样谂。佢话根本其实原来呢啲年长父母佢哋嘅压力咧，绝对唔比我哋细。即系佢同我哋沟通或者同我哋相处咧，你冇以为喂喂，即系话你大晒咧，我乜都就晒你啦，爸阿妈咁啊。即系其实唔系嘅，其实佢哋都做，都佢哋都好大压力嘅，好紧张嘅个关系。咁佢话在于咧，系因为其实佢哋会觉得成個關係裏面咧，做父母嘅付出係好多嘅。咁所以佢哋係啦，佢哋如果一發覺咧，同你嘅關係唔好咧，其實佢哋就不斷會去自己諗自己，我係咪做錯咗啲乜嘢嘢咧？點解我個女會咁對我咧？咁樣係咪我咩做唔啱咧？咁樣即係佢哋會成日咁樣自責嘅，係會喺嗰度 loop 下 loop 下嘅。所以其實佢哋係好辛苦嘅。第二樣咧就係佢哋亦都會將子女佢哋嘅幸福、開心啊，或者佢哋一啲世俗上面嘅所謂一啲嘅成就，例如係咪？结婚生仔，譬如当对女啊，就要求就可能都系啊，你做翻每个人生阶段要做嘅嘢，建立家庭，你知成日都问住噶嘛，吓有冇拍拖啊，几时结婚啊，咁样即系其实就系因为呢啲系啲世俗认为一个细路成长需必须要经历嘅，咁佢就会用呢一啲嘢咧去变成好似系佢人呢、這个父母人生嘅一个成功啊，即系如果佢见你唔做唔到呢啲嘢咧，佢就好似觉得自己个人生都唔完美咯。咁第三样咧就系佢哋会觉得，尤其是做妈妈嘅咧，个压力系更大嘅。 因為佢會覺得係我湊你嘛，爸爸係揾錢嘅啫，即係喺中國傳統嘅家庭入邊，所以佢就會更加覺得，如果我同你關係同子女媽媽角色同子女關係唔好咧，佢更加覺得係自己嘅問題咯。所以其實真係如果我哋理解咗，即係其實有陣時覺得喂同父母傾偈有嗰六種感覺啊，覺得好難頂啊，想收線啊咁，其實你唔好覺得佢哋都好開心喎，其實佢哋個壓力仲唔係佢哋嘅壓力仲大，所以其實個主動應該喺我哋度咧，就真係應該要去改變嘅係我哋個態度，即係例如即係呢個心理學家講啦，話例如係我哋唔好有一種既有嘅思想，就覺得誒佢實係反對我啦，所以我費事同佢講，即係你又知。或者你試一下，真係主動試一試同佢講啦。咁又試多幾次都真係捉招嘅。咁你就試下用即係有技巧地 第二個方法 轉下話題，係啦。例如有問你，喂幾時結婚啊？咁樣你咪話，咁我如果結咗婚，係咪求其嫁一個都得先？咁樣即係之類啦。咁佢梗係話，咁咪梗係唔得啦。咁咪係咯，所以咪要揀清楚咯。即係呢類咁咧，即係有巧妙地去轉一轉個話題，變咗大家就唔會咁多衝突。 成日話對外咧，即係社會上面咧，即係講。要有技巧啦，原来对父母讲嘢都要有技巧。 我觉得有人最紧要咧，其实父母最想得到嘅个感觉咧，就系有个存在感咯，即系你 系 记得有佢咯。 咁 所以我 好紧要， 系啊，所以我记得敏婷有一次同我讲话，喂，其实你有阵时俾啲嘢去做咧，其实佢好开心噶。即係例如，其實你明明咧就可以自己去寄封信嘅，咁但係就誒、我唔得閒啊，你阿媽你可唔可以啊幫我郵局度買個郵票寄封信啊？其實佢就會好開心，有個任務你俾佢，係啦，同埋佢覺得自己啊，原來我喺心目中仲有價值嘅喎， 仲 覺得我廢嘅喎，係啦，咁樣或者我今晚想食條魚啊，你蒸俾我咁樣，其實唔係話吩咐佢，但其實佢係開心嘅，唯一呢件事。咁我諗， 但我反而覺得咧呢一個好辛苦，即係依一個我唔知啦，我自己另外一個睇法就係其實同屋企人。关系都好似即系情侣嘅关系咁样啦，即系如果你一早已经觉得你个仔女即系作为家长噶啦，系需要对你系点样，或者你 expect 你个仔女大个咗都要点样同你沟通啊，或者你好多嘢都依附喺佢度，即系譬如头先所举个例就系、是、啊，如果佢叫我帮佢做啲嘢咧，我就好开心啦。咁调翻转，如果佢唔叫我咧，咁系咪即系唔需要我啊？咁我就会觉得啊，其实咁样嘅关系都几辛苦，即系好似 父母好辛苦喎，係咪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可能如果即係我有時睇戲咧，覺得西方社會咧，可能佢哋嗰種嘅依附嘅情感未必咁大，或者佢哋 expect 嗰個大家需要大家嘅付出咧冇咁多嘅時候咧，個關係反而輕鬆啲咯。即係譬如我有時睇戲都會覺得哦咁犀利嘅，即係譬如佢十零歲嗰啲外國人咧。就會搬走噶啦，即係就會啊自己我去第二個省啊，直頭係飛走咁樣，離開自己個home family， 咁然之後就可能哇一年先見一次，定係幾年先見一次，但係屋企人又唔會話佢覺得佢啊冇咩飛陀啊，你梗係唔好走啦咁樣嘅喎。即係我又覺得哇，佢又有另外一隻嘅輕鬆咯，甚至咧我又有睇過套戲咧，類似就話個仔咧到三十歲都仲係要同阿爸阿媽一齊住嘅，因為佢阿爸阿媽咧服侍得好周到啦，咁而佢咧就算有女朋友咧，佢都唔肯搬走嘅，咁反而係佢阿爸阿媽覺得佢要成家立室，係好希望有個人咧可以拉走佢，唔好再喺度做即係兒子啦咁樣嘅。咁但係調翻轉，你喺可能喺華人嘅社会就会觉得喂咁梗系正啦，即系可能好多阿爸阿妈觉得个仔结咗婚啊，最好有咁近搬咁近，或者一家一栋村屋四三层咁样，系啦咁样噶嘛。即系可能我会觉得啊，如果喺一段关系，即系无论喺男女关系啦，又或者屋企人嘅关系，大家冇 expect 咁多或者依附咁多嘅时候，可能两方面都会轻松啲咯。即系好似阿妈。成日扯住你嘅時候，佢打嚟你就會覺得佢好煩啦。但當佢都唔覺得你一定要每一日揾佢嘅時候，可能你自己就會好主動，就會覺得我好似要即係做翻啲嘢咯喎咁樣啦。嗱我要包個底啊，我唔係話要唔孝順，要做冇尾。 明白明白。喂，其實呢個我覺得咧係唔單止係嗰、那個西方同東方人個傳統嘅分別，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咧，就係、是、嗰個信任。 任啊。即係我覺得西方人咧，佢好快就好信任個孩子啦，已經長大啦。係啦，佢可以獨立啦。佢一獨立思考，能夠獨立自己去為自己嘅將來或自己嘅選擇去負責任。但係咧。即系你知道我哋中国人啲谚语啊，咩样 而 系啦，即系喂大佬，即系我自己丈阿妈咧，佢都仲当你系细路噶嘛。咁就 系 呢种不信任咧，成日都觉得佢唔识噶咁样，就会搞到大家都辛苦。 系咁，最后我哋应该要点样同父母沟通咧？系咪就系放低所有嘅嘢咧？即系成日都真系第一样尝试嘅就系阿妈我爱你，直接打我同佢讲咗先啦。咁你就会所有枷锁都唔即系已经唔再成问题噶啦。 我谂咧系即系要每对关系都唔同嘅，即系每一个屋企嘅问题都唔同嘅。但系我好相信咧，其实如果唔系有啲乜嘢嘅牙齿印咧，系咪咩血海深仇咧？其实大家系爱对方嘅，只不过系大家唔知道用个咩方式去做嘅啫。我谂有个拎个心出嚟想做先，然后就会揾到个方法。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 而家听紧嘅 DJ 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爱的美敦书》。呢度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一阵间11点新闻之后会有联播节目，今晚咧嘅联播节目就系广东广西，拜拜。